今年敬爱的金正同志对金中泰电力机车联合企业进行现场指导一周年报告会18号举行，由铁道省政治局长、联合企业干部和职工参加。会上报告人说，敬爱的金正同志在主题104年2015年7月考察联合企业，并给点燃了铁道现代化的烈火。一年来，企业的所有干部和职工都遵循金正恩同志的现场教导，坚持高举自立自强的旗帜，大大显示了英雄的金日成、金正日工人阶级的气概。